的心就要抓得住他的胃，想要亲亲老公的嘴，就想跟他干杯。 想要男人不对别的女人想入非非，把爱放在他舌尖上，让他品尝 品尝 品尝 品尝 品尝我的美味。舌尖上的爱情最美的滋味， 缤纷放的玫瑰每一碗杯。 舌尖上的爱情最呀最珍贵，比甜蜜的亲吻让人更陶醉。舌尖上的爱情最美的滋味，缤纷放的玫瑰来得更实惠。舌尖上的爱情最呀最珍贵，比甜蜜的亲吻爱得更纯粹。 不管是那蛋炒饭还是吃方便面，只要是你亲手做的菜菜我喜欢。 想要老公少一点累，最好能给他揉揉腿，想风骚一点睡，先给他吹吹背。 想要男人不对别的女人过于爱美，把放在他舌尖上，让他品尝 品尝 品尝 品尝 品尝我的美味。舌尖上的爱情最美的滋味，上的爱情最呀最珍贵，比甜蜜的亲吻让人更陶醉。舌尖上的爱情最美的滋味，比芬芳的玫瑰来得更实惠。舌尖上的爱情最呀最珍贵，比甜蜜的亲吻爱得更纯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舌尖上的爱情最呀最珍贵，比甜蜜的亲吻爱得更纯粹。